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火凉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昨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一句，讲到了儒家思想啊，认为仁义礼智信不仅这五个品质人们要具备，君子人应该以此为努力的方向，而且这个顺序也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做到仁，如果没有仁作为基础，后面义礼智信甚至于有可能你做到了反而倒成了一件坏事啊。先要仁，在仁之后呢就是这个义字了。仁义的义，我们今天可能会想当然的把它理解成是这个是不是讲义气啊，那其实不是。在中国古代，义啊，这也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字眼儿。它指的是公正、合宜啊、适合得体的这种道理啊、举动啊、行为啊，哎，都可以用这一个义字来概括。那么孔子提到仁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杀身成仁啊。为了实现仁，达到仁这个目标，是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在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对义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这是孟子在告子篇里面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为了义啊，也是可以牺牲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虽然我们说五常都很重要啊，并且列为五常，这是认为人们应该具备的五种品质，但事实上仁义这两者呀是儒家思想道德的核心。所以在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里啊，对于这些义士们啊，他们的义举义行那都是大家褒奖，为千秋万代所传颂的。那希望的就是人们都能够成为这样啊，我们说义薄云天、义气千秋的忠义之士。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在我们的传统曲艺当中啊，可以说呢是俯拾皆是。相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唱的艺术形式啊，我们的古曲啊、单弦啊，都有作品讲述的是历史上啊这些忠义之士他们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就来欣赏几段。咱们首先啊通过快板书这种曲艺形式呢，先来认识一位水浒中的义士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鲁智深。我们来欣赏一段快板书《鲁达除霸》，由快板书艺术的一代宗师李润杰先生演唱。 甜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这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路安府五楼大街，住在路西。英雄姓鲁，单字明达，外人给宋号叫鲁刚奇。这位英雄他自幼本是爱武的汉子，可是硬的不怕，晚的他还不欺。有鲁达17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6班总头当家的。这一天大老爷他可打败了退堂鼓，鲁达没事站在街西。有鲁达正在这街西站，正前方来了梁山好汉两个兄弟，头前走的九纹龙名叫史进，打虎将李忠就在他的后边走得急。他二人正然往前走，猛开头瞧见了大哥鲁刚奇。九纹龙史进走上了近前问声好，有李忠走上了近前做了撒揖，口尊声大哥可得结实。鲁达的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从梁山上下来没磕头的两个兄弟。鲁达说，你们哥俩来到这关西路安府倒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情就快对着哥哥提。九纹龙使劲开言道，口尊声大哥请听之，我们哥俩是在梁山奉了宋大哥的命，特请大哥你一到这梁山聚义去。鲁达他个闻听这么句话，走上了近前捂着嘴皮，我的傻兄弟，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来来来，咱们找一个酒馆把酒吃。鲁达他个就在头前走，在后跟史进李忠两个兄弟，他们行行正走来得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他们三人就把这个酒楼进。有鲁达开言有语，个叫了一声掌柜的，今天我鲁达会朋友，吃多吃少写我的。 掌柜的闻听开言道，连叫声的鲁头听个端的，你的朋友不是我的客，要是不写你的就写我的。 鲁达这个闻听哈哈笑，掌柜你说话真和气，三人可是就把这个酒楼上可是腾腾腾上了楼台，1、3梯， 这三位的英雄楼上的乐下的坐下，在一旁撞过来了跑堂的。尊客爷，你了用什么酒，可能用什么饭，办了新干的菜名对着我提。 鲁达叔，你们这里卖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饭，给我报报菜单子。跑堂叔， 我们这里卖山中走兽，云中雁，有着陆地牛羊海底鱼。 鲁达叔，我要你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鱼，要12个碟子，8个大碗，当中间来一个火锅子，烧黄耳酒要好的。 跑堂的闻听不怠慢，不多是个摆上来了一桌酒席， 二位贤弟请酒， 大哥请啊。这三位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瞟，从楼下可来了一个惹祸的。要问这个惹祸的，他可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个17、8岁的大闺女，嘿，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个姑娘头上的那青丝如墨染，红绒舌扎着2个大爪子，耳戴着的8宝的灯笼坠可是叮铃当啷镶着宝石，脸部茶官粉刺来的俊嘴唇，要是不点烟，这还怎么就会痛红的。他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的那中衣葱心绿，有一双红半子的那绣花鞋，是个半新不旧的。左手他可拿着金枪鼓，右手还拿着那个撒了鸡，一行的走他可一行的骂，骂声霸道镇关西。姑娘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可吃你的肉，我可喝了你的血，我可一定扒了你的皮。叨叨念念来得好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这位大姑娘她可迈步就奔这个酒楼进。开言有语，个尊了一声掌柜的，这楼上可有人吃酒啊，奴家我们来到劝劝酒席。掌柜的闻听开言道，叫一声唱曲的姑娘听个仔细，这楼上倒有人吃酒，吃酒的这客爷可不是好惹的，你要是唱啊自管唱，别给我们东家惹祸去。姑娘答言说，我知道，不用这掌柜的， 嘱咐心里这个大姑娘，她个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上，她个迈上楼杆儿，一十三梯。瞧见了这三位英雄在那儿吃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口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可是你老在这儿来吃酒，如今我们来到劝酒席。 鲁达他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叫姑娘，要是唱自管唱，鲁爷我怎么爱听英雄侠义的。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奴家我们不会唱本地。左手这个打起了金墙鼓，右手呢吹开了沙拉鸡，唱了仨曲两个段，饶了个黄巢起义。他在五朝门外提过反诗，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倒是英雄侠义的。掏出来了银子，整整的十两，这个十两的银子拿手里，哎，叫大姐拿到你家买饭去制衣。这位大姑娘她可不见银子可不乐泪，一见这银子泪悲啼。鲁达的一见火往上撞，大叫一声长嘴的，我来问你，十两银子莫非说少吗？罪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姑娘说，你老贵姓高名做何事？你老的那府上在哪里？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唱曲，你可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姑娘说，小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家登门叩拜去。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哈哈哈哈，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你不是我们临芳此地的。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府里住，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家住在了直隶大名府，离城十里叫金家集。我弟父姓金，叫金浩善，我弟母他娘家本姓于，膝下无儿，就是我自己小女，我的名字可是就叫金玉芝。我们那个地方啊，年遭荒旱，我们居家几口逃荒去，逃荒可是同我的亲娘舅，我的娘舅她个嫌贫爱富招不得，我弟母得了一个气脑伤寒的病，她个一气死在了半道里，就剩我们父女爷两个逃到您的陆安府关西，您的西关到一个郑家店，我们住在了郑家老店里。掌柜的小小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他手使着大刀往下剁，手使着大刀往下劈，他的剑中劈得我的天伦父将小奴我掉在马棚里。多亏了隔壁的那邻居把他解劝，好心的那丫鬟叫秋菊趁此机会把我给搭救，因此我才逃出郑家老店去。你的南关到一个王寡妇，她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把干亲认，她是个干娘，我是个干闺女。三天我可学会了金墙鼓，两天学会了沙拉鸡，学会了仨曲两个段，因此才乐在了江湖里。我们来在酒楼卖脸皮。鲁达子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长曲的，我来问你，这个霸道他是做媒，他是做卖，到底他是个干什么的？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姑娘说，这个霸道姓郑，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就叫镇关西。 哦，是他呀。 啊，他也做买，他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开了一座肉铺子，人家的那猪肉可全卖一吊味儿，他家的猪肉硬卖两吊七。 鲁达叔何人不把那贱的买？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 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着钢刀骂撒鸡。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举至钢刀他就把你拦跪劈。 鲁达的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长嘴的，这鲁安府数着祖宗我，在哪里出来的霸道镇关西？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恶霸算账去。鲁达这个站起就要走，九纹龙上前拉住了衣，我的哥哥，你要找这恶霸去打架，可他用不用了兄弟我帮着你？鲁达说，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他是我咬扮的鹌鹑豆瓣的鸡，我这一咬七蹄六腿，一拳打起个嘴啃泥，像这样的虚种康包货哪还用着了兄弟你？你们哥俩在此酒楼等一会儿，我到西关打这个坏东西。姑娘走吧。 这姑娘一听能给爹爹打仇，扑咚咚跪倒把话题，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您能给我爹爹报冤屈，小女我可无恩可答报，我情愿做你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我的姐姐妹妹可不离。鲁大少， 你不认我干爹，我要给你爹爹把仇报，那么起来吧我的干闺女，走。 哎，走。爷两个迈步把楼下前行，就来到了西关里。这姑娘不走站住了，由鲁达挺身的看仔细，他见路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杠上在那勾挂着肉扇子，案子上那摆着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还坐着六个伙计。鲁达这个看罢走进去，哎，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伙计们抬起头来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哈哈，鲁老总一向可结实。鲁达说：“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就叫郑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个人等是伙计。”鲁达说：“你们的掌柜的在家吗？”伙计说：“他现在后院上房里。”鲁达说：“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你小了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大个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俩有亲戚。他要问我们俩什么亲眷，你就说头两天我娶的他二姨。”哟，我的鲁老总，您二位素常也不开玩笑，说出来个不老合适的。鲁达说：“ 他要如果不愿意，你就说你姨父外边等着你呢，他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 哎，好了。伙计这个文静不怠慢，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这个一五一十的打得急，可是一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那九九八十一。伙计这个近前忙施礼，尊了一声掌柜的。郑老虎说：“什么事儿啊？”伙计说：“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买肉的。”郑老虎说：“这个买肉你就卖给他呀，何必还用着跟我提？”伙计说：“黑大个跟您有亲眷。”有什么亲眷呢？他言说，他说什么了？他言说，说呀。他言说， 说， 说出来我怕你生气不是吗？ 我不生气，你说。 他言说呀，头两天呢娶的你二姨。 我呸！ 你看你还是生气了不是？你看， 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哪一个敢跟我闹离席？他来到了前边留神看，哟。原来是老总鲁刚奇，这个人十七岁就把这宫门战，现在是六班总头当家的。可是南来的，可是北往的，可是人家都有先好的。他的这个交往可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的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真不错，要跟他一比是假的。我瞧他的气势还不大对，我还得近前说好的。这么今天我要得罪他，他就能够扒了我的皮呀、啊！这个郑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他个笑嘻嘻的就作揖，哈哈，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是啊，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对了，你的名字就叫郑老虎 啊？是。 你的外号郑关西？ 是，我的外号他们送的。 这堆锅是你开的店呢？ 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这路南路北一个主啊， 是一个主，都是小子我开的。 你报税了没有？ 我报了。 鲁达说：“你报税不报我不管。姨父，我今天来找你。姨父，我要你一刀给拿五斤肉，里一皮骨头外八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姨父，我不要零碎的，你多拿一点我不要，你少给一点我揍你。” 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可哪有这样买肉的？ 鲁达说：“快点！”郑老虎说：“是是是。” 这个郑老虎皮肉的钢刀拿在手，这个照着肉上往下劈，咔哧拉了一大块，本本本这个里皮骨头外扒皮，搁在这个秤上这么一吊，五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还真是个好手艺。 老总您拿去吧。多少？ 五斤。 够吗？ 正好。 鲁达说：“这么衣服今天吃肉没有钱。” 郑老虎说：“您今天没钱赶下集， 赶到下集不准有。 三级五级的我等你， 三级五级不准有， 十级八级我候你， 十级八级也没有， 结下算账也不迟， 结下算账也没有，年下算账我等你。可日子不如好忘事，忘了我就不给你。 郑老虎说，那您要不给就算，咱还就算兄弟，我请你了。鲁达说，你是满嘴放狗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郑老虎说，是是是，鲁老总千万别生气，我这人说话没出息着呢。这老虎作揖大躬往后退，把鲁达闹得个没主意，心里都想，这小子可真是个活孬种，他硬的怕着软的气，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着他怎么不着急呢？鲁达这个心想真泄气，只好出了肉铺子。女儿， 爹爹怎样？ 算了吧，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一进门我就讲他把他敬给我是作揖大躬，说好的，他要是跟我瞪瞪眼，摁着了我就扒他的皮，他就是不跟我爸圆瞪，我怎么揍他两下子？都说这个小子不讲理，我看他待我还不离，咱们走吧。 爹爹，这个狗霸道他在殿中可是杀了我弟父，就剩下了奴家我自己，可我的冤仇对你讲，你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去，实指望老总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 啊，吹气儿。 看来我的冤仇不能报，倒不如碰死在这里。姑娘在这里要碰头， 急坏了老总鲁刚去。慢着，女儿，你站起来，人人替代我打这个坏东西。鲁达这个二次进了肉铺子，哎，过来，你这掌柜的，一副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你给我拉生的？ 哦。鲁老总，您是要熟肉的了？赶巧了，怎么今天没有煮熟的呢？ 叫声伙计，快着点，拿到锅里头煮煮去。鲁达说：“怎么多搁左肉你老好，一副我在这儿把酒吃，我在这儿吃着还不算，给我叫上两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子，叫上你姑和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倒了我就走，天晚我就住一宿。”呼。鲁达他说话实在下不去了，骂恼了强徒镇关西。呸，鲁达你是不讲面，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四的我让你左五右六，你把我欺，你文明打算防一防，我也不是好惹的，信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正好老虎劈让的钢刀拿在手，他照着鲁达头上劈，从哗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这么一抬腿踢着恶霸的手脖子，就听见哗啷一声响，肉的钢刀就当啷一声落在地，由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恶霸镇关西，下边的使了个扫堂腿，咚咚咚按倒地岩石。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一副我今天活劈你！”抓住了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正结实，两掌一晃千斤力，可哧啦劈了个两下梨。鲁达可劈了郑老虎，把我可累得了不得。 欣赏了李润杰先生演唱的这段水浒题材的快板书作品《鲁达除霸》，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歌颂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些轶事的曲艺作品。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

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正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通过曲艺作品来了解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一句。今天呢，咱们重点啊，说一说这个义字。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快板书《鲁达除霸》啊，水浒的这位英雄好汉啊，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哎，鲁智深都要挺身而出，我们说这是义举，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一段故事。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啊，你觉得这个咱们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这些人物都算上，谁最能担得起这个义字？我相信十个有九个都会举出关公啊，关羽。忠义千秋，义薄云天，这些词都是形容关老爷的。的确，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啊，描写了很多关公的故事，每一件事可以说都很好的诠释着这个义字。这其中呢，又以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啊，最为人们所传颂。下边呢，我们就来欣赏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啊，用京韵大鼓的形式为我们讲述的这段故事。我们来欣赏华容道。 八个路的兵 船太到那关公站上下，皱眉嫂问军师，这样的军务不派谋，这是明明伯伯的大官谋，我瞧好报。孔明说啊，二将军，别看你能征断战，刀马好，据我瞧你不能到前去当朝。关公闻听火往上冒，军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了，我在何人的手内弯落我下梢，破个黄金则不少，只杀得张角望明而逃。温酒也曾把华雄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咱颜良遵守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刀把桥，桥过袍过五关连打入将斩了，我在古城的南门外拖刀计把菜扬，这不他的那个手计小小的沟渠，我会保住了。我今天说吧，草草放了这项上的人头，当军令交，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谋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我让你知晓。他二人那立下了军令的状告，诸葛亮伸手把令箭掏，我命你把手在华容道立着高台，把那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古来定计怕人家知晓，且为何酒点火烟进可见到，明明伯伯舍不得尊重你这颗印害，来来来怎么输了，把我的项上的人头快当军令交啊。 闻听，忙把话道：“受听候，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着。兵书有云：‘虚者实，实者虚。’不战不胜，知己知彼才算高。修道我舍不得，专注你这颗阴曹操。路不走花路，你回来我的营叫关公闻听，接过了令箭叫关平。你与我看过了那盔甲包，吩咐声马童把坐骑的给我备好，换周仓扛过青龙偃月刀，带领着500小刀手在那华龙小道前去挡曹。我不言那关公他把守着华龙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逃兵望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出路，可笑那个周郎他的那个计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的好跑，第二笑被张飞他这赶了一个魂魄飘，无奈够奔华龙大武啊，前边的那火焰那银河的鼓掌高，哦，捉亮着并没派华龙刀，这是虚张声势的和我曹，我今天定要走华龙刀，可不上诸葛亮他的那个记录牢。说罢一岁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忽听得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的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林盔两家人人勇攻，见那刀枪那放光好，二郎们一个一个凶似虎，好的天神下九霄，萧小姐的500小刀手手着一个大旗空中摇，遥望着黑白二员将，将当主帅八尺高，高带了扎金衬，衬心甲，甲雷涛，涛九虎，虎铜镜，放光豪，豪带了昆吾剑，这剑在龙条招。这么一口冷眼的巨刀青龙，龙吞口恐怕气珠公一宝，宝刀上的挂金环，当啷啷啷一声响，神鬼怕瞧，瞧面貌如中招，卧蚕眉颧骨高，丹凤眼如灯照，五柳然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威风人都怕瞧，瞧罢了多时认得了，那逃不了那跑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守在华容道一条，都说是张飞赵云枪法好，我最怕关公他的那口刀。说罢拨马将要跑，转过程昱大将张辽尊丞相，咱们今天要逃出华容道，除非是上前去那与他求告饶。您别瞧关公能征惯战刀马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他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是定斩不饶。曹孟德嘎噔噔擂住坐下马，强打着精神把话消， 大公先问听候你可好，后问皇叔驾安老，只接因赤壁鏖兵失了逃了，我这八个山原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看到，望听候念旧交，开一条生路，你放我把命逃。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直叫曹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逼我大哥无出路，弃心也走樊城拜当阳桥，只把下头逃，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朕要杀么，听我讲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到，想当初在土山吞并阳江，归我的营中多亏那张辽，我也曾修一府分两院，二家皇嫂另眼看瞧，此一女上马金下马香多宝，美女十名配伴着，三日五日大小宴，官封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二家皇嫂到了灞桥，我的相府得此信，咱们立时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今天要杀青牛鹅毛，关公闻听心好恼，用刀一直叫曹操，想当初归你的营中我不为别的事，二家皇嫂无处住着，上马金下马宝我也没要，美女失明刮骨刀，你们排宴举都是要买人心意，官封亭侯叫我降曹，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辞曹斩颜良，朱文丑用书信朝下飘，刀挑书信拆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我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皇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一概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遭，文凭录音雨后送伞，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的金珠宝，爸爸爸拖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公有意放咱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入花荣当一条，跪下五百小刀手，周仓关平瑞滔滔，关公马上残眉皱，二郎们一个一个个的个的不顾心来叫，死了好 了好，不让曹操表功劳，叫关平快给为父上了榜。来呀，榜回英语怎么好不领教，关公一世华容道，留下了英名啊，表当朝。 您看，在关云长议事曹操的这一段故事当中啊，当关羽做出放曹操走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实际上已经做出了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啊，这不是钱的那个价值，我们指的是人格上的、行为上的一个价值判断，那就是放走曹操，我回去在军师面前，这个军令是没法交的，我立了军令状了。军令状啊，在古代这个含义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拿我的头去抵这个军令。实际上在这一刻，关羽做出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舍身取义的行为，二者不可得兼，那我先要保全我这个义，这个命我可以不要，但是义不能不要。所以关羽能够被后世啊尊为武圣人，尊为忠义的典范。仁义我们都了解过了，下边啊该礼了。咱们呀，春节过后大年初七，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再和您一起继续听着段子往下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在这里也给大家呢提前拜上一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狗年吉祥。明天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春节假期了。开心茶馆节目在春节假期里呢会暂停七天，再和您见面呀，将是大年初七，我们上班的头一天。咱们就狗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谁把心慌颠倒，谁把彩虹划伤，把命颠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身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 我。